交俾 Peter。 哦，好啊 ，Peter 講翻啊啲日本嗰啲英雄啦。咁啊，第一套印象咧係我哥時喺電視機播嘅。咁成世好驚咧，一個忍者攞住把劍咧，跟住念咒又變到個獅子頭啊咁樣。咁其實套嘢我冇睇過，即係我唔知講咩，但係即係印象中係我有一個特色啦，古代啊忍者咯，變身忍者咯。咁 佢其實係打一個吊怪族嘅組織啦。咁啊，有老鼠有成，有鷹有老鼠咁啊。 哇！我諗乜嘢嚟啊？ 最後去到一個島度打大魔 王。係啊，係啊。哦，有啲 Batman 係喺。 我收緊嘅風力神、光力神、獅子神龍魔。 有少少印象。 佢同變身忍者男係冇關係。 繼續，冇錯啦。 繼續。哦，咁啊，跟住係因為好多都係睇翻啲即係個 A 級咧介紹啦，咁咪再有呢啲套啦，《創造法則》都喺電視度睇過嘅。咁佢嗰個特色啦，就係佢可以變到每個化身都有自己嘅力量啊，即係水動、火動嗰啲咁，好似忍者咁樣咯。 咦？或者護忍都抄佢 喎？係啊，冇錯係護忍啊嘛。 喺呢度講翻正名叫彩虹化身學係嘛？ 係啦，其實 首歌係張德蘭唱 嘅。 係啊， 因為有印象。 石修張德蘭啊嘛。咁即係你諗下。呢啲咁嘅片種咧，其實就同香港某一種嘅片都好類似嘅，估係即係日本買咗日本特攝片翻嚟，佢香港電視台會點處理啊？當係咩片咁拍咧？就其實就當武俠片嘅， 係啦， 就改翻個好香港地道嘅中文名咩紅大龍啊嗰啲咁嘅，然之後咧就配翻個主題曲咧，咁當然係有啲係用翻原曲啦，再配啲中文歌詞咧。咁就聽落去就好粵語長片 feel 嘅，啲武俠片咁樣打打， 即係補充下佢收緊嘅手法， 好點講啊？好神怪片嘅，係天與地之靈，人與物之英，山與河之氣，上天下地賜我無窮力量，高山流水助我濟世為懷。 好嘢，俾掌聲啦！好唔好 真係？其實佢中文翻譯都幾勁嘅喎，佢中文翻譯嗰個都幾勁。佢係抄定係作定係點？ 我諗 都唔知係點搞嘅 喎。日本人好中意作啲史密斯嘅，唔係嗰時咩嗰套啤牌咁嗰套咧， 黃牌特工隊 捉卡嗰套咧，又係每一個武器出有念首詩咁啊，黃牌特工隊係有個天子一號啊咁啊，跟住紅心每次 埋佢咁嘅，唔知咩我係鬼仙煙咁。 係跟住出武器又要念一首詩嘅喎， 街磚擊咁樣嘅。 係啦，冇錯。咁啊，即係如果可以去印度練瑜伽，可以練到咁犀利咁，就真係好嘢啊！同埋佢平時咧，如果佢要休息嘅話咧，就變成石化咧，就用腳都鋸唔開嘅，因為佢休息啊嘛。咁啊，本來初就係每次都係變一個嘅，後屘唔知點解又要扭啲橋啊！可以幾個化身一齊出嚟打嘅咁樣咯。係咪係啊？佢個有師傅嘅，有師傅好似有乞衣咁。 嗰度個敵人好奇怪啊！ 係話仇視日本人的組織，要殺絕啊！嗰陣時大家一億到啊，日本人佢話要殺曬一億嘅日本人。嗰、那個 boss 係一個白頭佬，好似肯德基上校咁。有兩個靚女秘書，後屘變成改造人咁咯。 哦，跟住又再睇下咧，就係啦。呢、這個天地。雙龍啦，有中文歌啦。 嗱呢個要宣一宣啊，因為咧啱啱睇今晚打喪屍，啲人唔明咩叫天地雙龍。 哦， 係啦，真係七幾年啦呢個啫。 係。咁咪 近期無名之人嘅山寨啊？ 咦？即係重點係有掘乾美刀子客串啦個聲優，係啊，跟住佢係。原本外星人侵襲啦，咁啊博士將佢個好似兩兄弟度，即係改造人咁樣咯， 係咪 嚇？ 佢係將佢嘅思想擺 入機械人嗰度。但 後屘見到嗰兩個人係立體圖片嚟 嘅。哦， 嗰兩個真嘅，仲喺嗰個怪貓星度。 係啊係啊，我啱啱以為好似識變身咁樣，又合到係。 佢吸咗入去，因為佢本身係立體圖片嚟。 哦，係啊！ 我知佢基本上機械嚟噶嘛，全機 械人， 全機械人。 但係好奇怪，立體頭影係半身像嚟嘅，唔係淨係個頭。 面咯，係半身像，係。 後屘係成個人出翻嚟嘅。 係後屘可以變身噶嘛？ 係，咁但係嗰個最初都係立體頭影，後屘佢兩個哥哥真係翻咗嚟，變成立體。 哦，係啊，後屘又唔知係點樣變咗變身咁樣嘅咯。係 啊， 係。 咁啊，最搞笑就係佢話啲錢咧就全部整曬個地龍車嗰度咧，個跑車改裝，跟住之後冇曬錢啦，連個 ending 咧嗰個天龍合口係爆嘔嚟。 個地龍車太勁啦！ 其實初嗰幾集好有誠意嘅，因為連啲敵人都可以變做巨大化啊嘛，例如有個嗰啲坦克人可以變個大坦克啊， 係啊係啊， 啊飛機人咁唔知啲都類似飛機嘅嘢咁。 個地龍車肯定一定好貴啊，因為遠大嘅真車 嚟嘅，係啊。 嗱，呢個我記得 Task 講過咧，佢原本嗰部所謂地龍車咧，其實係一部 Formula One 改造而成嘅， 冇錯，好貴。 咁所以真 係使好多錢啊呢度。 好啦，後屘全公仔啊，地龍飛彈飛落。 依跟住咧，呢套又係喺電視睇嘅，咁就《伏魔三結合》，咁咪童年陰影咧，就係佢細個嘅海盜船咧，唔知點變啊變下變咗只食人魚咯，好驚啊！跟住啊，佢三個超人都有弱點啊，一個唔知聽到啲咩，個頭會爆裂開，跟住黃色嗰個蝙蝠嗰個咧，見到塊鏡見到個樣好醜樣，佢好驚咁。跟住藍色嗰個肥佬咧，就俾人即係揾啲劍吉佢咧，仲會漏曬啲水咁，就會冇曬力咁。 殺兩個有人間體，但係第三個變身能力太低啦，只可以變 做薯條。 變得做係啊，變得做咩啊？ 鴕鳥啊！ 鴕鳥啊！啊係啊，我有啲哦係有啲印象啊，有個樣個頭係咁樣樣。 佢哋個設定其實佢哋係地底族。 地底 族，但係。 喺日本民間傳說就變將佢描述成為妖怪，所以某程度係介乎神話同埋科幻之間咯。 哇！即係就嚟咗幫地球人啊咁啊！係 啊， 係啊，咁咪 都係乜嘢一座咁走出嚟整個名山咁，呢個變唔到啦。 跟住呢套有少少印象啦，就係、是。咩銀面飛俠咧？初初係等身大嘅，唔知點解佢後屘又咩其他啲行下超人又好興，可能佢又要即係揾啲橋，唔知點樣個火箭燃料一次爆炸到佢又可以變大係咪？ 冇錯， 唔係佢其實因為當時測要腰斬咁就話唯有玩 twist 嘅，因為當時巨大化係受歡迎，咁結果真係救到成嘅喎，仲有續篇出添，係啦。紅色嗰個流星人間，我唔記得叫咩名，好似叫 就係啊，即係好多時係配合翻啲商業決定咁樣，你明明係等身大咯，突然間變咗超人咁樣咯，係 啊，咁啊， 係跟住 相當得意，係 哦，跟住 其實好佩服當年嗰啲人創，隻隻都可以有唔同嘅背景、唔同嘅造型。 嗯，佢全部都係貴嘅就。 伏魔三就第二季已經完全不同啦。 第二季係另外三個。 唔係，係佢哋。 但係個樣完全唔係伏魔三。係 佢哋，佢講佢哋俾另外一個勁啲嘅惡魔族殺曬，咁佢重生變咗個三，一個石頭人，一個尖頭咁樣怪怪地樣。 天地雙同埋彩虹化身嗰啲，到而家仲係未睇過都識啊。 有天彩虹化身有第二季，卡通機械人。 變咗個卡通， 卡通未睇過啊！ 未睇過喎呢個，聽都未聽過。 跟住，呢套跟住呢套電腦劇應該好多都睇過啦。咁佢係話佢咩有個良心回路啊，即係不完全啦。咁所以就變咗係左右唔對稱，好醜樣啦。有好似佢就唔係唔正常，係唔完全咧。咁於是乎佢啲座駕咧都會係好得意啊，係啊一架電單車有個。即係咩拖頭咁樣，即係話佢係即係左右唔對稱嘅啦，一邊又係機械露出嚟嘅，係咁嗰時都好有印象呢一套，咁係個設計好有特別，跟住又後屘又整咩電腦魔啦，後屘又出多套即係電腦黑魔咁樣，都係呢度嚟嘅。 係可惜佢 第二季又係冇得播。香港，依個叫次郎，第一季嗰個太郎， 零一嗰個反，嗰個零零反，嗰個反大哥， 係啊係啊，冇喺動到嘅，嚇嚇。 嗯 嗯，住咧，依樣得咗添。好，睇下其他。住，仲有呢兩套咧，就好似 經常俾人撈亂嘅。 撈亂我都搞唔清楚，一個叫做 電光科學係一個電子分光人，但係聽阿 Tasco 講話電子分光人同嗰套咩猿人爭霸冇關係， 猿人爭霸戰有關係。 inspire 咗佢，因為佢哋嘅敵人叫宇宙猿人，個造型咧 exactly 就係猿人爭霸嘅將軍同埋個博士。 哦，係有啲關係喎，有啲 係呢條應該都有呢個。 呢、 這 個， 因為大家好難睇到，因為嗰陣時候要俾錢嘅嚟嘅富盛和， 係啊， 我睇過成仔。 嗱，收緊嘅尼維拉72次我力量， 71定72？71，好似71啊。係。 哦，咁咪誒講開啲日本超人咧，好似即係佢年年都會出啦。咁咪又或者會出啲戰隊啊嗰啲咧，即係。佢戰隊嗰啲係比較兒童向啊，即係佢要圍毆一個怪獸咁。其實係佢話日本咧話要出呢啲片仔咧，其實係教育喎，即係要教育啲正義啊，或者係啲即係俾小朋友睇啊，俾有啲正義感啊咁樣。咁又話啊嗰時又話興有一排日本興啊，即係火箭嗰啲航天科技啦，咁所以嗰啲文超人咧又整個啊火箭嘅科士啦，係又啊漫畫出現就兄弟啊，跟住啊咁啊，亦都有一排咧話係佢哋咧就想話啲人注重翻家庭，咁好似話咧戰隊咧就整個魔法戰隊係一家人嚟嘅，咁佢係啦嗰陣時候興哈利波特啊嘛，於是乎咪魔法咯，咁啊嗰個合理嘅，即係你點解個巨大機人咧？我話依巨大機人咧就係個人變出嚟㗎。 嗰 個 就係初龍化身嘅機械人 咦？未睇過。 哦，咦都幾有型喎。 哇！咁似某套嗰套 新咁似大雄光南嗰啲嘢嘅， 唔似。 好，阿 Peter 係咁啊！我暫時講住咁多先啦。咁其實咧，仲帶多幾本咧係 A 級有呢啲日本特攝英雄嗰啲奇數咧，咁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啦。 好啊！ 多謝曬。